来如何存在。 温干他那刺耳的泪珠，安抚他那孤独的心，女儿的吻，纯洁的吻，愿他万年的欢喜，女儿的吻，纯洁的吻，愿他万年的欢喜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元气满满的一天又要过去了，下午五点钟陪你继续听资讯，我是元气主播乔一。在昨天的6:57，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的将海洋二号 B 卫星发射升空，卫星进入了预定轨道。自7年前成功发射海洋二号 A 星之后，太空中又添了一位可靠的海二兄弟，开启世界首个海洋动力环境监测网建设新征程。习近平对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作出重要的指示，强调继续解放思想，积极探索，加强统筹谋划，改革创新，把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。李克强在中国工会十七大做经济形势报告时强调，坚定信心攻克困难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，促进经济持续平稳运行和高质量的发展。国家发改委表示，支持民间资本投入国家重大战略缉捕短板项目。截止2018年9月，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1211万例，共限制1463万人次购买机票，限制522万人次购买动车、高铁票，322万名失信被执行人迫于信用惩戒压力，自动履行了义务。台湾6432次普悠玛列车出轨翻覆事故的路段，经紧张抢修，24号已恢复了双线双向通车。在这次事故的总结记者会上，台铁研判这次事故属于人为疏失所致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加上人工智能、5G 等技术的发展，智能家居已经成为目前最热门的行业之一。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，智能家居行业已经吸引了国内外多家 IT 及零售巨头相争进入，并且正在慢慢的进入百姓家庭。数据显示，智能家电整体产值在2020年会突破1万亿，其中智能硬件的产值就至6000亿左右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所有的内容了。我是每天都元气满满的主播乔一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 手，你这就跟我走，这是你的手在颤抖，这是你的泪在流，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。寂寞。

20岁到30岁，可能是人生最迷茫的时光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在为生活和工作忙得团团转，却还是被焦虑打乱了节奏。静下心来，做回真正的自己，就能在努力中找到满足。生活不是压在我们身上的陀螺，而是折射我们内心的镜子。越淡定，生活就越从容不迫。在下午的时间段，陪你继续来听歌。 拥抱着亲人的时候，多希望时间就停止。如今我对自己故乡，像来往匆匆的过客。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时常会想起你这一刻的情景。此刻你的每一个街道，你独有的光彩，你的繁华。我在远方，很多的岁月总是会想起你给予我的一切。你给我的每一次爱情，有幸福有疼痛，让我成长。 虽然一笑话我，理所要求。